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，每一份加油声，每一个鼓励声，我不会忘记。众人飘扬千万里，理想要北京，也会有伤心，但是有你们，我就不孤寂。熟悉的人情味，贴心的人情味，飘香在空气。弟兄的好噪音，姐妹的好手艺，都叫我惊奇。虽然初到未保底，有一些担心，直到认识你，莫名的欢喜。想要北京，也会有伤心，但是有你们，我就不孤寂。我真的好感激，

在我睡梦里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。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，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那是个情意纯真的年代，唱着大家都唱的歌，怀念各自怀念的人。这流传在大街小巷的歌，有没有正好触动你的耳朵呢？戴军的一首《阿莲》红透半边天，但传遍大江南北的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思念。有一个人的名字，可能有成千人叫这个名字，但是只有他让人心动。最后还是愿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。 多希望你在这里，哦哦哦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，我的记忆该往哪里，我总是依赖着你，你是我的方向感，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